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32集，论梨涡的传承。一，自从温以凡的怀孕结果出来后，桑延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他的身上。温以凡的妊娠反应大，难受起来什么都吃不下，怀孕了反倒又瘦了一圈，觉比从前少，话也少，一贯的好脾气也被激发出些许坏情绪，偶尔会冷不丁地发起脾气来。温以凡发脾气的方式也另类，对其他人还如常，就是喜欢黏着桑延不放，而且他做什么都要跟他对着干，最后还要恶人先告状的来一句你脾气好差。他不舒服，桑延的心情也好不起来，什么都惯着他，兴致来了还逗着他玩，说是好差。看温以凡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而发愣，还闲闲的学着温以凡的语气， 那你可要小心点啊，下辈子你追我的时候会更差的。 过了最难受的那段时间，温以凡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。出于对桑延梨涡的执念，他不知从哪儿道听途说来了一个法子，说是如果想要肚子里的小孩长成什么样，就把参照物摆在眼前，尽可能的多看看。也因此，温以凡每日必做之事的清单里莫名多了一项，用尽各种方式让桑延笑出一个梨涡。一开始温以凡还算克制，没有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目的，而是选择说一些好笑的事情逗桑延开心。桑延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却也没有发现他的居心，只是感觉他的精神终于好起来了，也放心了不少。温以凡绞尽脑汁地掰扯了一周的时间，然而没有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的乐事。又挣扎了几天，他只能选择单刀直入，比如凑过去挠他痒痒，又或者是委婉地让桑延抬一下嘴角。自然而然的，桑延察觉到他这歪门邪道的胎教方式，但也由着他去。可能是注意到他的纵容，次数多了，温以凡也变得理直气壮起来。他不再绕圈子，直接一句，你笑一下。到最后，只剩下冷酷的两个字，梨涡。桑延感觉自己前20多年笑的次数加起来都没有这几个月的多，有时候实在笑累了，还要被这强盗强行掐住右脸颊，硬捏出一个凹陷来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桑野小朋友出生。说起这个名儿，还是桑延起的。两人在某个晚上讨论起孩子性别这一茬，但他们都没什么想法，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同等的期待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孩子的名字。温以凡琢磨了半晌，到这个时候脑子却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出来。他有些郁闷，干脆把问题交给桑延，让他来解决。桑延慢条斯理地抚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，目光淡淡，表情看不出是在想什么。在一起之后，温以凡送给桑延的那条情侣手链被他当成了定情信物，因此两人结婚时戴的对戒也用相应的图案定制，如同手链那般，两个戒指的内侧分别刻了两个人名字的缩写以及桑叶和雪花。见他半天不说话，温以凡催促道，想到了吗？啊？桑延啊了一声， 目光仍然放在上边，神态自若地说道： 要是男孩就叫桑叶，女孩呢？ 听到那个开头，温以凡就觉得不太对劲儿。果不其然，下一刻他就看到桑延轻挑了一下眉，把剩下的话说完：就叫桑雪花。桑雪花，虽然温以凡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但仍然希望桑延能够说出几个稍微拿得出手的名字。他抿唇，有点不高兴，凑过去掐他的脸：你还能再敷衍点吗？ 哪儿敷衍啊？ 桑延任由他掐，嘴上倒是照例不饶人，悠悠地反将一句： 哦，你的意思就是给我的定情信物很敷衍。 这不同。温以凡一噎，温以凡向来讲不过桑延，也不等他回话，继续说：桑雪花也太，还不如叫桑霜降。 不想打击桑延的积极性，他咽回口中的吐字，温吞道：不行，那是你的名儿。 桑延理所当然地说道。不知为何，温以凡那点闷气也随着这话消散。他把思绪放回名字上，又想了一会儿，而后叹了口气： 唉，阿言，你的名字爸妈是怎么起的？ 桑延正想回答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温以凡自顾自地哦了一声，忽地起身往书房的方向走。桑延抬眸： 上哪去？ 拿个东西，你等我一下。 温以凡边走边说。桑延眼神不明，脑子里浮现起了某个不太明确的猜测。没过多久，他的这个猜测就如他所想般的成了现实。温以凡重新出现在桑延的视野里，手中多了一本《中华大词典》。见状，桑延眉心微动，温以凡唇角弯起，把词典塞到桑延怀中。他的模样显然是想起桑延高中时吹的牛，认真地说：你也翻三天三夜找出一个最爷们儿以及最姑娘的名儿，然后我们再来开180次的家庭会议。 桑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见温以凡似乎是来真的，桑延也没挣扎，言听计从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接下来的三天，他在温以凡面前都装模作样地抱着词典，虽然基本没有怎么翻过。出于对桑叶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，以及温以凡提出的最爷们儿的要求，桑延直接翻到耶那一页，找到了一个特别的谐音字。这回桑延考虑的倒是多，他甚至还想到这个字的另一个优点，就是笔画少，所以这孩子到时候也不会混得像他妈妈那样，到一年级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桑野这个名字就这么凭空而来。而另外那个没有用上的姑娘名，看出温以凡对雪花这词格外不满，桑延也没有坚持用，深思熟虑一番后改成了雪花的别称，叫做桑六初。虽说温以凡之前三句不离离屋，但桑野出生之后他反倒忘了这件事。直到某天晚上，他哄小桑野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了他笑起来时光溜溜的脸颊。那一刻，温以凡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他没有立刻反应过来，只是犹疑地碰了碰桑野的小脸，看着他咯咯地笑着。温以凡还没深想，在这个时候，桑延恰好从浴室中出来。 他刚洗完澡，头上搭着一条半湿的毛巾，边擦头边说道：你去洗澡，我来哄。闻声，温以凡抬眼，没有吭声。看他这副迟钝的模样，桑延似是觉得有些好笑。发什么愣呢？他一笑，右唇边的梨窝又凹陷下去。温以凡的目光定住，几秒后渐渐下滑，挪回到了桑野那张翻版桑延的脸上，以及他那光溜溜的脸颊。这一瞬间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